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二二二二。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1年8月12号，星期四。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南京新增一名病例，为南京公卫医疗中心 ICU 护士。 国内中高风险区快递停运了，多家快递公司进行回应。 市民反映培训机构交钱容易退款难，续学合同不予退款是否合理？ 鸡蛋价格一个月内涨幅超过20%，蛋价为何不淡定了呢？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鹰仙座流星雨明天凌晨将迎来极大期。 墨西哥金字塔因为维护而受损，文物保护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刘继军，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请刘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这个天气情况。 好的，目前呢，在北京的西北部和西部地区啊，还有一些对流云团在发展，而且呢，逐渐的东移，所以说呢，今天夜间还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有些地方可能会下点阵雨，有些地方可能不下。分散性的阵雨呢，它的特点就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下，有的地方呢恐怕强一些，有些地方恐怕就掉几滴雨。鉴于这种情况，我想，户外活动朋友，尤其是今天晚上，那么呢还是需要防下雨。这个到了后半夜，基本上是以阴天为主的天气。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22度上下。天气呢是比较凉爽舒适的，虽然能见度差一些，大部分地方能见度是2到3公里，但是呢主要以水汽为主，所以对大家的户外活动并没有明显的影响。明天白天呢基本上是阴天见多云的天气，西部北部地区还会有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要低于30度，基本上就是28、9度的样子。但是呢，空气湿度比较大，闷热感还是有一些的。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去西部、北部地区的朋友还要注意防雨。那么到了明天夜间呢，大部分地方会有一些雷阵雨天气，但是总体不大。但是呢，雷阵雨的特性就是雨量分布极不均匀，即便是比较弱的雷阵雨，也许造成局地的强降水，这一点呢要大家特别注意。到了14号白天呢，基本上是以多云转阴的天气，这个下午啊，西部北部有一些雷阵雨天气。这次雷阵雨呢，主要是一个系统性的。那么到了夜间，雷阵雨呢就会覆盖全市。这次雷阵雨呢，基本上的雨量不算太小，平均雨量应该是小到中雨的水平，并伴有雷电。这次降雨过程呢，会维持到这个15号的中午前后，所以这一点呢，需要大家特别注意。降水的结束时间应该是在15号的夜间。这个整体来看呢，气温变化幅度不大，但是呢，这个天气呢比较黏糊，有些时候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呢，应该及时了解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刘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刘工， 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90到11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18:05，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先来重点关注疫情防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8月11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1例，其中本土病例61例，包括江苏38例、湖北10例、湖南7例、河南3例、云南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都为境外输入病例，都在上海。 记者今天从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联合指挥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即日起郑州市个体诊所暂停诊疗服务，离症人员需要持有其本人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之外，还需要提供其所在单位或者是居住社区开具的离症证明。 据介绍，从即日起郑州市个体诊所暂停诊疗服务，没有设置发热门诊或发热哨点诊室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机构一律不得收治发热等与新冠肺炎相似症状的患者，发现发热等可疑症状患者要落实首诊负责制，实施临时隔离管控措施，并立即向辖区疫情防控部门报告，由辖区疫情防控部门安排专车转送发热门诊就诊。 此外，为了减少人员跨市域流动，经郑州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研究，即日起离症人员需要持有其本人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之外，增加了提供其所在单位或者是居住地社区开具的离症证明要求。 截至昨天24点，郑州市于8月10号启动的8类重点人群第一轮核酸检测已经基本结束，累计采样695460人，检测670550人。昨天通过这一轮核酸检测检出3例新增确诊病例，均为集中隔离人员。为彻底排查潜在风险，郑州市今天下午启动重点人群第二轮核酸检测工作，计划在明天基本完成检测。 自7月31号本轮疫情发生以来，郑州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25例，无症状感染者9例，以上病例都按照要求实施集中治疗或隔离医学观察。 今天上午，江苏省扬州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扬州市卫健委副主任王景松介绍，8月11号6点30分开始，扬州市开展了主城区第六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共设置采样点690个，抽调采样人员5726人，其中室外支援3000人。截至今天上午8点，共采样检测159.11万人，目前已检出阳性2例。 王劲松副主任特别说明，在前几天的通报当中，有时会出现公布的确诊病例数与大规模核酸检测采样检测出的阳性数不一致，这是因为大规模核酸检测的对象不包括集中医学观察人员等重点人群，所以两个数据并不一致。 今天南京市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情况发布会第23场，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丁小平介绍，11号南京新增的一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为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 ICU 病房一名护士，他呼吁医护人员在救治患者的同时加强自我保护。 丁小平表示，8月11号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 ICU 病房的一名护士在例行核酸检测当中结果呈阳性，医院立即启动封控措施排查密接，对相关环境实施终末消毒，目前已排查到的密接和相关场所核酸检测结果都为阴性。 经过初步调查，这名护士从7月29号开始驻守医院，严格遵守了2.1线的驻地管理规定。丁小平解释，目前怀疑是在护理患者的过程中发生了职业暴露。职业暴露具体是指医务人员在从事诊疗护理活动过程当中接触到了传染病的病源。 再来看中国首例新冠肺炎确诊三胞胎孕妇在瑞丽顺利生产。记者今天从云南省瑞丽市宣传部了解到，11号上午10点多，瑞丽市的一名新冠肺炎确诊孕妇自女士在定点救治医院隔离区顺利诞下三胞胎男婴，三个新生儿的羊水、咽拭子、胃液第一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新冠肺炎确诊三胞胎孕妇顺利生产在中国上述首例。 广东省纪委监委官网今天发布广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问责情况通报，通报显示，广州20名领导干部因疫情防控不力被严肃问责，其中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黄光烈被免职。 通报称，2021年5月21号到6月19号，广州市发生境外输入关联本土疫情，波及佛山等市。在疫情发生和处置过程中，也暴露出广州市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存在薄弱环节，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存在履职不力、失职失责的问题。 经过广东省委批准，广东省纪委监委、广州市纪委监委疫情防控问责联合调查组进行深入调查，坚持依规依纪依法，实事求是，科学精准，坚持党政同责，突出对党政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问责，坚持严的主基调，失责必问，问责必严。 通报指出，在查清事实、厘清责任的基础上，对20名领导干部严肃问责，包括对广州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志英给予诫勉处理，对广州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黎明给予党内警告、政务记过处分，对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黄光烈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免职处理，对广州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洪谦给予党内警告、政务记过处分。 此外，对广州市荔湾区委书记陈小华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免职处理，对广州市荔湾区委副书记、区长毕瑞明给予党内严重警告、政务记大过处分、免职处理。 再来看，近期有媒体报道称，上海多位市民在寄送快递时遭遇阻碍，且快递无法投递的地址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属于中高风险区。今天，圆通、顺丰、中通和申通快递公司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应称，中高风险区快递确实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并非全部停运，主要根据当地的防控疫情规定而进行调整。 圆通快递有关负责人表示，被划为中高风险区后，当地都会出台疫情防控政策，包括小区封闭管理等。部分位于中高风险区的快递网点确实暂停了。每天，公司会根据地方政府的疫情管控政策更新停派地点名。目前，扬州停运地方比较多，还有湖南、武汉、河南郑州等地。 顺丰也表示，受疫情防控影响，有些地区是根据当地的疫情政策随时调整的。外地有些中高风险地区实行封闭的小区会有影响，其他地方暂无影响。 中通快递称，国内中高风险地区的有些快递网点确实停运了，主要看具体地方，根据当地防疫规定做出调整。申通快递也称，国内中高风险地区部分区域因为疫情管控，快递停运。 对此，快递公司提醒市民，在寄送快递时，如果寄送地址属于中高风险区，可以先通过线上渠道下单。如果输入的地址不能下单，则表示当地网点运营受到限制，或者下单前向快递公司咨询当地的网点是否是运营正常的，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再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没有雕梁画栋，没有华丽装饰，简约的清水混凝土素颜模样，致敬建筑传统与北京城市记忆。记者从施工方北京建工集团了解到，工体改造复建工程进展顺利，已进入到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2023年亚洲杯开闭幕式和决赛的举办地，新工体将于2022年底全新亮相。 提起北京工体，每个热爱体育的人都能讲出一段自己的独家记忆。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的举办地，1990年第11届亚运会圣火点燃的地方，和2001年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开闭幕式的场地。作为首都十大建筑之一，没有门牌号的工体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历程。 因此，当工体改造复建的消息传出之后，所有人都在好奇新工体将是什么模样。答案是既传统又现代。根据方案，工体改造复建将坚持传统外观、现代场馆的设计理念。 传统外观是指改造后的工体将保持原主体椭圆形的造型基本不变，保持外立面形式和比例基本不变，保持原有的特色元素基本不变，恢复庄重典雅的建筑风格。而九组雕塑也会原样保留，为市民留住熟悉的城市记忆。 现代场馆是指这次改造将按照国际一流专业足球场的标准，采用最新的看台板设计、罩棚构造技术、电视转播技术、音响声学技术等，通过提升看台坡度、加大座椅间隔，使观赛环境更为舒适。改造提升后，新工体的座位数将达到6.5万个。

很大，继续在高位运行一段时间以后，会逐渐的进入了下降的区间。 嗯，我们再来关注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英仙座流星雨将会迎来极大。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消息，英仙座流星雨将于8月13号迎来极大，而且活跃期将会持续到8月24号。在8月14号七夕当晚，公众也可以一起去看流星雨。 天文学家介绍，英仙座流星雨在历史上的记载有很多，最早的观测记载来自于中国。1835年，比利时天文学家阿道夫·凯特勒确认它是一个每年都会出现的流星雨。自此，英仙座流星雨在狮子座流星雨之后，成为了第二个被命名的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还被称为是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那么这个称号是如何得来的呢？我们今天采访了天文专家于俊，来听听他的介绍。 那为什么会形成流星雨呢？其实说白了很简单，我们的地球啊是沿着自己的轨道在绕着太阳转的，一年转一圈。这条轨道呢，其实不只是有地球，其他各种各样的天体，它有的时候呢也会闯入到我们地球的环绕太阳的轨道上来。比如说偶尔来自于太阳系遥远的偏远地带的一些彗星啊，它就会突然闯入到我们的太阳系的内部，它的轨道呢有可能就会跟地球的轨道相交。而彗星我们知道是什么呀，彗星其实是太阳系里边的小天体。对，去年的时候来过一颗比较大的彗星啊，如果朋友们有看过它的话，你会对它的样子就非常印象深刻，就是它会拖出一条长长的尾巴，有时候甚至不止一条尾巴。彗星拖出来的尾巴是什么呢？其实啊，就是彗星本身它是一些容易挥发易挥发的物质构成的这么一个彗星。那当它来到靠近太阳的时候，它表面就被阳光给晒热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彗星上面那些容易挥发的物质就会喷发出来，顺带着就会把很多的尘埃颗粒啊全都给喷洒出来。所以说每次当有一颗彗星靠近到太阳附近回归一次的时候，它就会洒出一些尘埃，而洒出来的这些尘埃呢，它也会继续沿着那颗彗星本来的轨道，哎，同样是绕着太阳在转。地球在绕着太阳转的这一条轨道上啊，可以说是沿途会经过非常多的这些尘埃带，也就是非常多的以前的古老的彗星啊，或者其他的小行星，因为阴差阳错的原因，比如说被撞击了，或者是自己转太快甩出了一些东西，它会遇到非常多的这些尘埃带。所以当地球从某个尘埃带里面穿过去的时候，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呢，就会频繁的遭遇到尘埃带里面的小尘埃，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来自于地球以外的这些小尘埃颗粒撞入到地球的大气层里面，于是就会形成流星雨。一年当中，一年到头，差不多对于我们北半球来说，差不多有三场流星雨，应该说是两场半流星雨，它的流量会稍微的多一点点。你比如说马上即将迎来的这个英仙座的流星雨呢，它在它的极大的时候，它的流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00颗左右，这理论上的流量啊，这个就是非常值得一看了。 嗯，通常英仙座流星雨极大期基本发生在每年的8月中旬，正是北半球的夏季，适合户外观星。据天文测算，今年英仙座流星雨的活跃期是从7月17号到8月24号，极大期出现在北京时间8月13号，也就是明天的凌晨3点到6点，每小时最大天顶流量可以达到110以上。 大家如果想观测和拍摄流星雨，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真的每小时能看到100多颗流星吗？我们继续来听于俊的介绍。 首先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当然就是天气，如果天气不好，比如说阴天下雨，那咱们是连天上星星都看不见，就别说看流星了。因为流星出现的这个高度呢，基本上是地面以上80到100公里这么高的一个高空，而普通来说我们说的阴天下雨，这云啊，天上的云基本上就是在对流层，对流层也就是在咱们坐飞机飞行在万米高空，就是飞机下面才是云层经常出现的这个高度，所以云会把更高的80到100公里高空的这流星会给完全挡住。所以首先咱们得找一个，如果阴天下雨就看不到了，咱们得去找天晴的地方。那其次呢，流星跟咱们看星星是一样的，流星出现的数量虽然多啊，比如说理论上一小时100颗，但这100颗流星它里边有亮有暗， 特别暗的流星，如果咱们在城里边，在城市灯光非常亮啊，平常咱们在城里边晚上抬头是看不到太多星星，只能看到一些少数的几颗特别亮的星星。那如果在城里边看流星也是一样的，只有少数特别亮的流星，咱们才有可能在城里边，你运气好的话可以看到。所以理论上来说，一小时100来颗吧，它里边特别亮的可能也就少数的几颗流星。所以咱们在要看流星，咱们尽量啊选择离城市灯光稍微远一些的地方，比如说咱们可以去到一些郊外，一些农家乐，在那些相对来说天空比较黑暗，恰好天气比较好，晴朗的夜晚，这个时候抬头看，如果你能够看见满天的星星，甚至于你能够看到银河，那这种环境是看流星雨最好的环境。那在那样的环境里边呢，理论上来说，平均啊，你一晚上看到100-200颗都是很正常的这个流星。但是你要注意技巧，流星怎么看，找一个合适的最舒适的姿势，你给躺下来是最好的。因为躺下来的时候呢，你的脸是朝着天空的，仰面朝天，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你的眼睛要可以覆盖到最大范围的天空。其次呢，这个流星它是随机出现在不同的方向上的，所以最好的看流星雨的姿势就是你找一个舒服的姿势躺下来，抬头朝天，这个时候啊，东南西北包括天顶你都能够覆盖到。北京这一次跟往年一样啊，北京在夏天的时候可能天气一般来说都不是特别稳定，所以往年也是一样的，北京看银星座流星雨是可能10年里边有1-2次天晴的机会，今年就非常郁闷了，可能是不太容易看到了。但是如果有条件出城去观测的话，咱们往北走一点，比如说咱们去到河北，甚至去到内蒙的一些地方，北边天气还是挺好的，有可能会找到特别黑然后天气又特别好的地方。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墨西哥中部特奥蒂瓦坎考古区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特奥蒂瓦坎古城遗址距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40公里，于198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区内的主要建筑代表是闻名于世的太阳金字塔和月亮金字塔，展现出印第安文明的风采。 墨西哥国家文物局和墨西哥州政府自2015年起利用高科技手段对特奥蒂瓦坎考古区开展全面诊断。日前，当地文物专家表示，由于使用了水泥对文物进行维护，这里的羽蛇神金字塔在发掘之后受损较为严重。 墨西哥国家文物局及当地政府听取专家意见之后，向社会公开征集会呼吸的轻型综合材料以保护文物，通过制作金字塔等文物顶部的保护层来解决文物沙化、崩塌、渗漏和掉色等问题。预计今年下半年启动征集方案征集报名，并在明年开启设计材料评定。 那么水泥会对文物产生什么样的破坏？对文物进行维护时应该有哪些方面的考量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博物馆社教专家李想，来听听他的观点。 这个墨西哥这次对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啊做的修复呢，的确是比较令人失望的。因为我们知道世界文化遗产它在保护以及维修过程当中呢，需要经过很多手续的这种审批，特别是一定要做这种小面积的这种实验，那么在实验合适的情况下才会大面积的去铺开，然后呢去推广到所有的这种建筑当中去。但是我们知道水泥啊，它其实并不是一种非常好的，甚至呢是被我们文物修复当中比较摒弃的一种手法。因为水泥呢它是不透气的，而且它不具备可恢复性。那我们知道所有的这种保护，我们呢要求这些无论用的材料还是对它的这种加固或者对它的保护呢，必须得是可恢复的，就是等到我们以后有更好的材料或手段的话，那我们就会换上新的这种材料或手段，然后呢对它进行这种维护。那么我们现在知道这种水泥它有这种水硬性，那么遇水的话呢它会非常非常的硬，而且呢它对整个这种文物涂在它的表面上，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就相当于把这个文物啊放到一个密闭空间当中去了。这个墨西哥中部呢，我们又知道它是处于这个热带地区， 那么气候呢非常非常的湿润，大家可以试想一下，那么在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内，你把石块放进去，而且在非常非常潮湿而且非常非常高温的情况下，这种石块的内部结构呢就会发生变化，所以呢这个糊上一层水泥以后，就相当于把它密封在一个高温高湿的环境下，那么这样的保护呢肯定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也看到，那么经过这些年的这个保护之后呢，反而这处世界遗产遭受到了更大的损害。 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况可能会用什么样的材料去进行一个修复呢？ 对不同的保护的文物呢，可能会选用不同的这种方式。比如说像在埃及这边，它对这种文物的这种加固呢，它其实一般呢会用物理性的这种加固，因为我们知道埃及这边呢它的气候是相对来说比较干燥的，而且呢这种温度也比较高，所以呢它一般呢不会在上面去涂上一层这种保护层，那么主要还是呢靠一些物理性的这种加固，然后把这个结构呢保护好。那么像另外一些像咱们比较熟悉的在博物馆里面的一些青铜器啊或者是玉器啊之类的，然后呢它用的呢多是一种可溶性的这种胶或者是一些新型的高分子材料，那么这些高分子材料呢在加热的情况下或者是用特殊的溶剂呢，它可以使得文物呢还原到以前的这种状态。那么对于国内来说一些石质材料的保护呢，其实我们也在摸索过程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呢也会用一些类似于环氧树脂之类的这种高分子材料，但是这种高分子材料它在填充过程当中呢，我们现在也发现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呢世界各地都在摸索的过程当中，但是用水泥这种比较粗暴的形式直接涂抹在这个文物表面，而且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的文物表面，还是比较少见的。 也就是说其实即使是差不多的材质的这种文物的话，放在不同的国家因为有不同的气候，所以说它的保存啊还有它的维修的可能用的材料都是不一样的。 对，比如说咱们说一件大家比较熟悉的啊，咱们国内故宫呢它有一些用汉白玉雕刻的一些石雕，那么前些年咱们知道北京呢因为酸雨的情况比较严重，当然这些年啊气候环境变好了，咱们北京呢也很少遇到酸雨，但是当时的酸雨对这种汉白玉腐蚀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呢我们会在文物表面上面加盖一层玻璃，这样的话呢避免雨水直接侵袭，以及呢这种阳光直射到这种文物上面，然后呢对文物造成的一些损害。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即使我们给它加盖玻璃罩，那我们也不是密闭的环境，而是在一个什么呢通风透气的环境下，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呢才能让石质文物它的这种材质本身不会发生质变。如果要发生质变的话，那我们可以知道石头虽然看上去很坚硬，但是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它可能就会粉碎，而且这种粉碎是没有办法复原的这种粉碎。所以呢这样的保护措施呢其实如果采取的不得当的话，即使我们看上去最为坚硬的这些岩石，然后呢这些汉白玉它也会受到损伤的。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来关注昨天晚间美国公布七月的 CPI 数据，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郭浩天。浩天你好。 主持人你好。 请简要分析一下美国通胀的情况以及对市场的影响。 好的，那么从昨天晚上公布的这个美国的七月 CPI， 它是5.4%，是略高于这个市场预期的5.3%，同时呢，这也是第三个月啊维持在5%以上了。那么剔除食品和能源的这个核心 CPI 同比是增长了4.3%，是符合预期的，较上个月的4.5%呢是有所回落。在这个 CPI 公布以后呢，美元和美债收益率呢都是由强转弱，黄金呢是瞬间跳水。美元指数呢是短线走低，回落到了这个93整数关口的下方，然后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呢在此前连续五个交易日的上涨后呢短线走低到了1.36%的这么一个水平，最低触及到了1.30%。黄金期货在一分钟内瞬间成交了近3000手，那么交易的合约总价值呢是达到了5.18亿美元，黄金呢是累计上涨了超过10美元每盎司，最后收到了1750美元每盎司的上方。美国七月的这个消费者物价升幅呢还是比较温和的， 但是面对这个供应紧张和需求激增呢，啊，随着成本压力的增加呢，企业正在逐步提升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原材料短缺、航运成本逐渐抬升，以及招聘困难等持续的这个，都有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给价格带来更大的上行压力。美联储的官员呢是预计通胀可能已经见顶了，也就是说近期这个通胀水平呢可能并不会持续上升了，因为和经济重新开放还有供应限制最密切的这个相关物价呢也正在逐渐缓解。但是目前物价压力已经扩大了，所以这个通胀呢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显著是高于美联储的这个目标的，但是预计长期通胀还是会回归到2%的这个目标值，这样美联储就更有可能支持这个劳动力市场继续发展，也就是会采取一个观望的态度，从而实现这个长期的充分就业目标。这也就会导致这个缩减 QE 的时间很可能就会往后推迟，比如推迟到11月或12月，而且这也是一个比较缓慢的一个过程，不会很快的缩减，这也就导致了美元跟美债收益率的由强转弱，黄金的大幅上涨。主持人。 那么昊天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美元对人民币报6.4760，欧元对人民币报7.6046，英镑对人民币报8.9761，澳元对人民币报4.7714，加元对人民币报5.1773。主持人。 好的，感谢昊天的点评，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GET 理财知识，掌握投资先机，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为您呈现金葵花财富播报。 孩子是父母一生的财富，和每位客户家长一样，招商银行特别关注子女的教育与成长，持续开展丰富的亲子活动，包括面向幼儿的小小理财家财商训练营活动，面向3至12岁少儿的全国少儿绘画大赛，面向7至18岁少年的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面向高中生的改变世界的中国少年高端境外游学选拔赛，以及面向高中生和大学生的金葵花高考留学大讲座等等。今年为更好的服务亲子客群，招商银行推出了金小葵俱乐部，主打与青少年和幼儿教育相关的活动和品牌，致力于提供孩子成长途中的全方位的服务。客户在招行个人账户上月日均不含股票资产总额达到50000元人民币，即可前往招商银行 APP 金小葵俱乐部专区填写子女信息注册会员，成为会员后可享受丰富的会员活动及权益。首先，首次加入金小葵俱乐部的会员便可马上参与金小葵见面礼活动，奖品有任天堂 Switch 游戏机、小天才儿童手表等好礼，每月还有金小葵俱乐部会员日，包括15日的小葵童趣日的爆款亲子商品优惠特权，以及20日的家庭日权益领取活动，奖品有微软 Surface 平板电脑等好礼。加入金小葵俱乐部后还可享受丰富的金小葵专属权益，包括 Club Med 度假村亲子酒店、爱康亲子口腔服务、必胜客家庭套餐等权益。同时，俱乐部还贴心地设立了金小葵财商学院线上学习课程，有少儿财商课堂，特邀亲子财商教育专家，通过持续连载的卡通小课堂，帮助父母培养孩子的财商，有少儿素养课堂，跟着大咖老师探索世界，涵盖生物、物理、航空等诸多领域，还有少年沃顿商学院公开课，包含生活经济学、投资基础课、少年理财家，学习完毕还有机会获得沃顿商学院和招商银行联合颁发的认证书。这么多丰润的活动和权益，如果您家有萌宝就快快注册吧。注册路径为登录招商银行 APP 首页上方搜索栏，输入金小葵，进入金小葵俱乐部专区，点击注册即可加入了。 GET 理财知识，掌握投资先机，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为您呈现金葵花财富播报。 好，那么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再来看，泰国国家科技发展局日前宣布，该局研发的两种针对新冠病毒的鼻喷疫苗有望在今年底进入到一期临床试验。研究中心的疫苗研发负责人说，鼻喷疫苗通过特制的喷雾设备，可以直接把疫苗成分输送到上呼吸道黏膜上。 动物实验显示，两种疫苗都成功使实验鼠产生了针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反应。研究人员还将测试这两种疫苗对 Delta 病毒毒株的有效性。如果能够获得食品与药品监管机构的批准，那么将在今年底启动一期临床试验，明年三月进行二期临床试验，并有望于在明年年中开始量产。 好，那么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90到110，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曼宁江宁，责任编辑杨红曼宁江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还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市总工会邀您一起收听北京大工匠专栏。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大工匠专栏。今天为您播出把关粮油安全的火眼金睛张丹。张丹，北京市粮油食品检验所检测二室检验员、工程师。初到北京市粮油食品检验所实习时，为了练习油脂过氧化值的检测，张丹每天会滴15到20个样品，而每个样品要准备2份与老师做的样品进行比对。2个月做了1000多个样品后，张丹练就了控制滴定速度的金手指和准确识别滴定终点的火眼金睛，取得了粮油食品检验岗位资格。作为北京市粮油食品的把关者，粮检所不仅接受社会性日常委托，还经常接到国家、北京市以及北京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派发任务。接到任务时，张丹会几乎24小时都守在实验室仪器旁，坚守岗位，兢兢业业，为的就是及时完成所有样品的检测，准确报出全部数据。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为保障全市粮油供应，张丹与他的同事们更是加班加点，完成了全市紧急增储成品粮的检测任务，做好应急投放原粮检测工作，保障粮油和饲料加工企业正常开工，确保供应。张丹的踏实严谨、精益求精，践行了首都人民粮油食品安全的守护人的职责与使命。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油。咨询电话6162-6022。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镯。 七夕情人节，用手镯圈住幸福，七彩云南翡翠。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